事情怎能这样发展呢？袁崇焕到底是有备而来，毛总兵的脑袋还在运算之中，他就抛出了重量级的武器十二大罪。这十二大罪包括钱粮不受管辖、冒功、撒泼无礼、走私、干海盗、好色、给魏忠贤立碑、未能收复辽东土地等等等等。这十二大罪的提出，正有袁崇焕同志的挖坑功夫，还差得太远。类似这种材料公文呢，骂的是人是鬼不要紧，有没有事实也不要紧，贵在找得准，打得狠。比如杨涟参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，就是该类型公文的典范。但袁崇焕给毛文龙栽的这十二条啊，实在不太高明。所谓冒功、无礼、好色，哎，只要是人就干了，实在摆不上台面。而最有趣的莫过于魏忠贤立碑。要知道当年袁巡抚也干过这出啊，他曾向朝廷上书，建议在宁远给魏忠贤修生祠，可惜啊，由于提早下课没能实现。这些都是扯淡，其实说来说去啊，就两个字，办你。文龙兄尚在晕菜之际，袁都师已经派人拖着他的官服绑了起来。捆成粽子的毛文龙终于清醒过来，大喊一声：文龙无罪。敢喊这句话是有底的，毕竟是自己的地盘，几千人就等在外边，且身为一品武官，总镇总兵，除皇帝外无人敢上。但袁崇焕敢，他敢杀毛文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他是袁崇焕，四品文官就敢杀副总兵的袁崇焕。第二个原因是一件东西，他拿了出来给毛文龙看。当看到这件东西时啊，毛文龙终于服软了。这东西他并不陌生，事实上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件尚方宝剑。活到头了，虽说文龙兄手里也有一把尚方宝剑，可惜呀，那是天启皇帝给的。所谓尚方宝剑是皇帝的象征，不是死皇帝的象征。人都死了，把死人送给你的宝剑拿出来吓唬鬼还行，跟现任皇帝的剑死磕，只能是找死了。手持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此刻终于说出了他心声和名言：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，本部院是朝廷的将首。毛文龙明白，今天这关估计都是过不去了，马上开始装孙子。文龙自知死罪，只求督师恩赦，统帅认了。属下自然不凑热闹，毛文龙的部将毫无反抗，当即跪倒求饶，只求别把自己搭进去。其实啊，事情到此为止，教训教训毛文龙也就凑合。然而呢，袁崇焕很执着，局势尽在掌握，胜利就在眼前。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，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：今日杀了毛文龙，本都师若不能恢复全辽，愿是上方宝剑偿命。这话很准啊。然后呢，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，将毛文龙拉出营帐斩首。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可惜啊，毛总兵并不知道他是可以不死的，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。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，这件东西就是皇帝的旨意。你看，在古往今来的戏台啊、电视剧里，尚方宝剑都是很牛的东西，扛着到处走，想杀谁就杀谁。这种观点呢，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。别的朝代且不说，在明朝，所谓尚方宝剑说起来是代天子之法，但大多数时也 就做个样子，表示皇帝信任我，给我这么个东西，可以狐假虎威一下，算是特别赏赐。一般情况下，真凭这玩意儿去砍人的是少之又少啊，最多也就是砍点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，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，哎，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。换句话说，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必须有皇帝的旨意。问题在于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，肯定也知道这一点，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？对于这个问题啊，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啊。那么经过仔细分析材料，我才发现呢，原来这个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，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。因为当袁崇焕拿出这个尚方宝剑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正是这句话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。他说，我五年平辽，全凭法度，今天不杀你，如何惩戒后人？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。哎呀，这是句相当忽悠人的话呀，特别是最后一句，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。为此到底为什么？所谓为此，就是为了维护纪律，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，没有特指。因为皇帝并没下令用此剑杀死毛文龙，但在毛文龙听来，为此就是皇帝发话让袁同志拿着家伙今天上岛来砍自己，所以他没有反抗。换句话说，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，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，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，弄错了行情。从小混社会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呢，就这样被稀里糊涂的干掉了。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啊。人干掉了，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。首先是安慰大家，我只杀毛文龙，首恶必办，协从不问。然后是发钱，袁崇焕随身带着十万两啊，这十万两啊，约六千多万人民币啊，全都发了。只是啊，这种先杀人再分钱的方式实在很像强盗打劫。而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安抚。毛文龙手下有几万人，基本都是他的亲信，要保证这些人不跑也不散伙，袁崇焕很是花了一番心思，先是换了一批将领安插自己的亲信，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成绿当部将。这意思是，我虽然杀了你爹，但那是公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，照用你，别再闹事儿。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啊，这个效果很好啊，没人闹也没人反，该干啥还干啥。袁崇焕呢很高兴，毛文龙就这么死了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但后果是有的，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啊。最高兴的是皇太极啊，他可以放心，因为毛文龙所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，还有荆州、旅顺等地。而毛总兵这个人品虽不怎么样啊，但才能出众，此人一死，这地盘就算没人管了，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京城。而自信的袁都师认为他的善后工作非常出色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那群被他安抚的毛文龙部下里，有这样三个人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尚可喜、耿忠明、孔有德。这三位仁兄就不用多介绍了，都是各类辫子戏里的老熟人。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，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，史称三藩。而最后这个孔有德呀，更是个极品啊，他是清朝仅有的两名汉人封王者之一，另一个是吴三桂啊。那么当汉奸能当出这么大的成就，实在是因为他的汉奸当得非常彻底。 多年后镇守桂林的时候，他遇到了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，被打得满地找牙，气不过竟然自焚了。清朝认为这位兄弟很够意思，就追认了个王。这三位仁兄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，觉得挣钱没够，就改行当了海盗，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，因为两年后他们都反了。事实还证明他们是很有点水平的，后来当汉奸时很能打仗，为大清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再提一句，那位被袁督师提拔的毛文龙之子毛成绿后来也反了，不过呀，运气差点儿，没当上汉奸就被剁了。所谓文龙该死，结果大致如此。但跟上述结果相比，下面这个才是最致命的。到底是朝廷里混过大，杀死毛文龙后，袁崇焕立刻意识到这事儿办大了，所以他立刻上书向皇帝请罪，说这事儿我办错了，以我的权力不应该杀死毛文龙，请追究我的责任，等待皇帝处分。袁崇焕认识错误的态度很诚恳，方法却不对。如果要追究责任，处分、撤职、充军都是不够的，唯一能够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偿命。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？答案呢，是不难。拍黑砖、打闷棍、路上遇到劫道的、手脚利落的，也就一袋烟的功夫。但要合法的杀掉一个人很难，因为这个大明是法治社会，彻头彻尾的法治社会。哎，这绝不是开玩笑啊！只要熟读以下攻略，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，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。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，就杀着人嘛，就要定罪。运气要是不好，定了个死罪，就要杀头。但暂时别慌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，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，一般呢都是秋后处决。有人会问，这个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？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。实是多活了，但只要你方式得当，这不只是多活两天呢。事实上据记载，最高记录是20多年呢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，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，而在明朝，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，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，甚至不是刑部部长，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无论你在哪里犯罪，市区、县城乃至边远山区，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，杀人、放火或者砸人家窗户，且无论你是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，还是王侯将相，只要你犯了死罪，除特殊情况外，都要层层报批，县城报省城，省城报刑部，刑部报皇帝，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。自古以来呀，人命关天，批准的方式是打勾。每年刑部的官员都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，让皇帝去勾，勾一个杀一个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，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，秋后就拉出去砍了，怎么可能花20多年不死呢？不死攻略一，丝滑20多年的奇迹啊，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。要知道啊，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，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，经常会留几个。此计所谓君临天下，慈悲为怀，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，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，少杀几个没关系。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，实在太悬，万一哪天的心情欠佳全勾了，你也没辙。所以要保证活下来，我们必须另想办法。不死攻略二，相对而言呢，这个攻略二的生存几率要高得多，当然成本也高得多。 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，日理万机。要打通攻略二，靠运气是没戏的，你必须买通一个人，但这个人呢，不是地方官员，也不是刑部，更加不是皇帝，而是太监。这个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啊，也不整理公文的，每次的死刑名单送上来，都是往桌上一放，打完勾再换一张。毕竟啊，我国幅员辽阔，犯罪分子一点不缺，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，今天勾不完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。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，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，玄机就在这里。既然皇帝只管打勾，名字太多又记不住，索性啊，就把下边名单挪到上边去，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呢先死，等过段时间呢，看着关系户那张名单又上来了，就再往下放，周而复始，皇帝不批就不能上，就在牢里住着，反正管吃管住，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，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啊。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，而且这事儿没啥风险，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，又没拿走，皇帝发现也没话说。但这件事也不容易，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，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，很难攀上关系，且收费啊也很贵，就算买通了，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，该杀还得杀呀。无论费多大功夫，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，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种特殊人物，比如崇祯，工作干劲极大，喜欢打勾，一勾全勾完，且记性极好，又比较讨厌太监，遇到这种皇帝啊，就别再指望了。综上所述，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，之所以说这么多，得出这个结论，只是要告诉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。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附和，掌握重兵，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样被袁崇焕杀了，连个报告都没有，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。更重要的是啊，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呢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。这种说法啊是比较扯的，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，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。事情闹到这步，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。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，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。崇祯二年6月18日，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、目无军法，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，没有防卫过当，加以奖励。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，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不是这样想的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

袁崇焕非常高兴，杀人还杀出好来了，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，但他并不清楚，他可以越权，可以妄为，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。要当都师可以，要取消巡抚可以，辽东你说了算可以，杀掉毛文龙也可以，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儿。五年平辽，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，平不了嘛就办你。袁崇焕很清楚这一点，但毕竟还有五年，鬼知道五年后怎么样，慢慢来。但两个月后，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顺便说一句啊，这个人不是故意的。崇祯二年十月啊，这个皇太极准备进宫，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，狼狈而归，但现实是严峻的。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了，又没有再生产能力，不抢不行啊。可问题是，关宁防线实在太硬，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，连块砖头都没敲回来。皇太极进宫的消息啊，袁崇焕听到过风声，一点不慌。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，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，把这道口子一堵，鬼都进不来，所以袁崇焕很安心。关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冥想苦思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微方法，不通过关宁防线，中国这么大，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，飞不了却可以绕路。辽东没法走，那就绕吧，绕到蒙古，从那儿进去，没辙了吧。哎，就这样，皇太极率十万军队，包括这个蒙古部落啊，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。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，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，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，跑了半个多月，从辽东跑到辽西，再到蒙古。蒙古边界没有坚城，没有大炮，皇太极呢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，在地图上画了个半圆后，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。遵化位于北京的东北面，距离仅200多公里，一旦失守，北京将无险可守。袁崇焕终于清醒了，但大错已经酿成，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。估计啊是欺负皇太极上瘾，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，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帅教。皇太极同志呢，带着10万人全部的家当，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。可是袁崇焕竟然只派了个手下赵帅教，带了那么点人，估计也就10000来人，来挡皇太极，太瞧不起人了。这个赵帅教不愧是名将，之后啊，得令后率军连赶3天3夜，于11月3日到达遵化，很不容易。11月4日出去打了一仗，死了。对于赵帅教的死啊，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，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，全军覆没。但我认为赵帅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，是个时间问题。就那么点人要对抗10万大军，就算手下全变成赵帅教，估计也挡不住。赵帅教阵亡，11月5日遵化失陷。占领遵化后，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，鬼哭狼嚎。再讲一下，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，还是觉得风水好，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，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、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了这里，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，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。最后说几句啊，这个到了民国时期啊，这个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，据说把乾隆、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，着实是死不瞑目。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，除个别人就是冯玉祥 说他是革命行为外，大家都骂。又当然，骂归骂，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，什么乾隆的宝剑、慈禧的玉枕头啊，还是该怎么收就怎么收。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，也就那么回事儿啊。但尊化怎么样，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。11月5日得知消息的袁都师明白必须出马了，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。11月10日，当他到达京城近郊，刚松口气儿的时候，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：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，而接替他的人是孙承宗。这个王洽刚上任不久啊，就下台，实在是运气太差，突然遇上这么一出，打也打不过，守也守不住，只好撤职。一般说来，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，但崇祯老板比较牛，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。关键时刻，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，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。在这场史称几次之变的战争中，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。此时的袁崇焕呢，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济州，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。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，这里将是他下一个目标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。皇太极绕开济州，继续朝京城挺进，情况万分紧急啊！因为从种种迹象看，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。但袁崇焕不这么看，他始终认为啊，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，兜圈子也好，绕路也罢，抢一把就走，京城并无危险。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，但毕竟是10万人的抢劫团伙，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，阻击皇太极。到此为止，事情都很正常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。袁崇焕知道孙承宗的部署，却并未执行。当年的学生，今天的袁都师，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，他召集军队，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。11月11日，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，说错了，是只追不击。皇太极绕过济州，开始北京近郊旅游，三河、香河、顺义一路过去，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。袁崇焕一直跟着他，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。就这样，袁崇焕10万人，皇太极10万人，共10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。从11日到15日，5天，一仗没打。袁崇焕在这5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，争议了几百年，到今天都没消停。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大敌当前，既不全力进攻，也不部署防守，为什么呢？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，袁崇焕是叛徒，不攻也不守，跟着人家兜圈子，不是叛徒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，皇太极在这5天里没闲着，四处抢劫，抢了又没人做主。郊区居民异常愤怒，都骂袁崇焕，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，也骂袁崇焕，因为他们也被抢了。这个北京城市土地紧张啊，因为当初这个园林别墅啊都在郊区，所以啊高级官员的一些别墅园林呢、也遭抢了，民不聊生，官也不聊生，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。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啊，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，动机。叛徒是不对的，要叛变的不用等到今天，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，将领全都是他的人，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，把官一交，事情就算结了。失误也不对，凭他的智商和水平，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儿也还干不出来。所以我很费解，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，直到我想起了3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4个字，才终于恍然大悟：主守后战。袁崇焕很清楚， 以战斗力而言，如果与后金军野战，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，也只能略占上风。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，必须用老方法，凭坚城，用大炮。而这里唯一的坚城，就是北京。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，必须故意示弱，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，然后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。鉴于这个袁崇焕同志啊已经死了，也没时间告诉我啊他的想法，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。11月16日，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，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。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，即是胜利到来之，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，他的死期已然注定。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。一直以来啊，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，杀伤敌军，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，从宁远到锦州屡试不爽。所以这次也一样，将敌军引至城下，诱其攻坚，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，可获全胜，很完美，很高明。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，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。孙承宗想到了，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，不想诱敌深入，不想大获全胜，并不是他愚蠢，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，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。这个漏洞可以用5个字来概括：这里是北京。无论理论呢还是实战啊，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。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他是行得通的，但是这一次他注定会失败，因为这里是北京。宁远也好，锦州也罢，都是小城市，里边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，且位居前线，都是袁都师说了算，让守就守，让撤就撤，不用讨论，不用测评。但在京城里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，但绝不会是袁崇焕。袁都师啊，这辈子什么都懂，就是不懂政治。皇上坐在京城里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，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，觉都睡不好，把你叫来护驾，结果你也跑来跑去，就是不动手，把皇帝当猴耍，现在连个招呼也没打，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，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是唯一可行的计划。然而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，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。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呢，孙承宗派出了使者，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，只说了一段话：皇上十分赏识你啊，我也相信你的忠诚，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，现在呢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，很多人都怀疑你，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，若有差错，哎呀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，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。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。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1月17日，很巧啊，他刚到不久，另一个人就到了，皇太极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那么我曾查过当时的布阵方位啊，这个皇太极的军队呢在北城，而袁崇焕在南城的广渠门，虽说比较远，但你刚来人家就到，实在太像带路的，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呐。更重要的是，明朝有规定，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，但袁崇焕同志实在很有想法，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。到这份上，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。 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，所以上到朝廷，下到卖菜的，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。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，他没有骂袁崇焕，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，他要亲自召见。召见的地点是平台，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，现在他将在这里失去了一切。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，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，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皇帝召见，大事不妙，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，然而他不是叛徒，所以他去了。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，分别是总兵满贵、黑云龙、祖大寿。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，而满贵跟袁崇焕有矛盾，黑云龙是他的部下。此前呢，我曾一度纳闷，见袁崇焕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，后来啊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。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，预感今天要挨整，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，穿着布衣，戴黑帽子，以示低调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崇祯没有发火，没有训斥，只是做了一个动作，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，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。袁都是目瞪口呆，一年多啥也没干，敌人都打得城下了，竟然还这么客气，实在太够意思了。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，对崇祯都有一个统一的评价，急躁。然而这件事充分证明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。一年前开会，要钱给钱，要粮给粮，看谁顺眼就提谁啊，比如祖大寿，看谁不顺眼就换谁，比如满贵，啊，无所谓，只要把活干好。一年了，寸土未复，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，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打，跟他在城边兜圈子，严重违反治安规定啊！擅自带兵进驻城下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是正常人，就要解决袁崇焕了。崇祯不是正常人，他是皇帝呀，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。以他的脾气，换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必须装孙子。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，他一直都很客气，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，你如何辛苦，如何忠心，我如何高兴等等。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，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，我很不高兴，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。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，实在难得。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，应该是十分，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是负分。说的事情没有做到，做的事情不应该做，又让皇帝大人吃了那么多苦头，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，袁崇焕受宠若惊啊！所谓受宠若惊，是受宠后自己吃惊，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